半年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啊。那我们先来聊一下目前新房和二手房的销售数据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说到这个新房和二手房的数据，其实可以给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下跌，一个是存量时代。就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先看新房，就是2018年，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北京的新房成交是一共是10480套，这个数量其实是6年来的一个新低，就同比去年的上半年下跌了22.75%。像要是同比2016年上半年的话，就下跌的幅度就超过了一半。再说这个二手房，二手房像今年的上半年，北京的二手房成交的是77588套，等于这整体的成交均价是大约是6万块钱，然后套均的面积呢是87平米，同比去年是下跌了是 11.42%。 从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数据上来看，就是近六年的一个成交量，就是说今年的上半年的一个成交量仅仅比2014年的成交量高。具体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一组数据啊，你看2013年就是二手房的成交量在9万多套，然后15年和17年都是8万多套，这样的话都是要比今年的7万多套是高的，尤其是像2016年是13万多套，就是说只有2014年是4万多，也就是说今年二手房的成交量就是只比了2014年的好一点。再从整体上再来看的话，就是说新房和二手房的一个比例，就是二手房比新房的话是 7.4:1。 就这个数据其实就可以证明，就是现在北京的这个楼市已经进入了一个存量房的一个时代。 所以说啊，这个二手房啊以后是越来越紧俏了。 对对， 毕竟它可选的余地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它的位置也是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好，选的方式很多哈，能满足不同人的一些需求。你想住二环住二环是吧？ 对， 住五环住五环，但是新房确确实实没有那么多啊。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能选择就选择一些稍微新一点的次新一点的，基本上可能要考虑00年以后的房子。毕竟这个以后的房子无论是从物业还是说它整体的一些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一些80-90年代的房子尽量还是尽量少选，除了一些东西厂的老破小，没有办法要上学哈，尽量还是不要选择这样一些房子。我们这边呢也有朋友白桦树来报名看房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要装修呢还是什么，您需要留下您的电话，还有大家的这个姓名，包括房子的大概位置，这样才算报名成功。因为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节目之后会有编系或者有专家给您打电话来跟您咨询一下，看看您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留下电话，还有您的姓名以及您房子的大概位置。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85013710，85013710。当然，这个如果有些朋友有一些这种问题的话，说这个怕有时候打电话可能没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也可以啊，我们看到了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好的，那刚才我们说了，现在马上进入这个，应该已经进入了， 对， 这个、 已经进入这个 二手房的存量房的时态了。那这个二手房啊，这个反正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一定要到现场看，是吧？毕竟它都是现房了嘛。 对对， 刚才说到这个二手房存量时代啊，那说说新盘吧。这个可能有一朋友说，我还是喜欢新房啊，哈哈，新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吧。 对，像其实你要现在等于是二手房，就是说市场要比新房的市场大。像新盘呢，它供应量少，其实是有原因的。像比如说现在四环以内基本上都不会再批地了，然后四五环之间的地也是控制的比较严格的，主要的地都供应在五环外，也就是这样的话，就对于很多来说，比如说朋友说我想买一个近一点的，就不太现实的。整体新房现在基本上就是价格高位置远，所以说很多人就这种基于这种情况吧，像很多购房者，很多人就会说那我还不如考虑一个次新房啊，这样还相对方便一些。然后像在这个就是这个新房和二手房像这个成交上，现在最近几年也有个数据，你看就是二手房的成交比例它也是逐年在递涨的。比如说2013年的时候，新二手房的成交比例在 70%，然后到2016年的时候，它的成交比例就占到了82%，像今年它就占到了84%，就是说它其实是在上涨的，所以你看，就是拿新房的成交这个数据来说，就是说上半年啊，就北京各个区域的成交面积和去年的同期相比，就除了石景山以外，其余它的区域其实都是在下跌的，而你看去看，还是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吧，你看，比如说像就是下跌比较厉害的，就是说是东城，它整个下跌了95%，然后像这个房山、怀柔都 分别，主要是不是就是没有啊，没房的下跌， 对，东城会是这样，然后那你就说房山和怀柔，它下跌是69%和68%。这是下跌比较厉害的几个区域，像下跌的比较少的，就是和东城相对的西城，它3%，然后密云是5%，就是这些是下跌是比较少的。你看，在整个这个下跌的这些区域当中，石景山它是上涨了477%，就是说它的上涨就是等于是逆势上涨哈。然后它的上涨就是其实主要是有一个项目，它是占了就是贡献挺大的，像是中海环宇天下这个项目的供应挺大的，我还特意就是查了一下嘛，就是说像在1到6月份，就这个中海的这个项目，它成交了是37.65亿， 是现房价净低价的房子吗？ 这个还它应该是，它应该不是， 就是普通的商品房， 对对对，他就是，然后成交了555套， 那可能人家确实是各方面做的比较好。 对，因为我还是看的，因为我特意就是我当时看到这数据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嘛，所以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就比如说是从2014年以来到现在4年的时间，石景山它的就是新房的就是普通的住宅啊，供应量是比较少的，就是像总共就4年，总共就1000多套。所以说这个项目它可能是出现的会比较及时吧，所以说就会再加上它可能主打的是一些交通的优势等等，确实还比较吸引人，所以说等于它就是造成给这个石景山的这个逆势上涨贡献了挺大的。 好，那我们也大概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哈，然后呢这个土地的这个供应我们也来说一下，基本上可能好像最近或者最近听到的流拍的这个词还是比较 多一点 的。 对，你要说起土地供应的话，其实像今年的词，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流拍和五环外其实都算是一个关键词，就像上半年就土地供应住宅一共是26宗，像这种因为现在楼房子不好卖嘛，地肯定也就没有那么抢手了，所以说就像房企他在北京拿地还真是越来越谨慎了，像上半年住宅就流拍了有5宗，就实际上成交了也就是21宗，这样的话等于它的整体的一个规划建筑面积是大概是290万平米，如果是以就是90平米这种一套房子来计算的话，这个这些地应该能提供大约是房子是3万多套。它是能提供这样，这是住宅方面。在商办方面的话，就是上半年一共推出了有7块商众用地，然后累计成交了84万平米，这个也是同比下降了有34%，就是这种成交量其实下降也是非常的一个明显的。就在整个这个数据当中，其实应该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五环以内的这个住宅的供应量，这种住宅用地的供应只占了14%，也就是说有86%的地都是在五环外的。这样的话以后说明就是我们将来住的真的是越来会越远，就是在外面了，就继续往外扩，五环外。当然这个也不是说都是这样的，它也是你看上半年成交的这21块地里面有高价地，它也有集中，不是像大家想的就说五环外就是比较偏僻的，高价地它主要集中在像朝阳、丰台、海淀、顺义这种这些地块，它基本上是五环六环之间，就是现在我觉得整个北京也好，就是说五环六环还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就是一个位置吧。然后像最贵的两块地的话，它是位于一个就是位于孙河，一个是被旭辉和中粮联手拿了， 楼面价大概是57,000，一个是被首创和远洋联手拿了，是61,000。就从这种情况大家其实也能看出来，就是在目前北京这种地价又高，然后限制也比较多的，像很多大房企都开始联合拿地了，就是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 嗯，没错。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电话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您的房子大概的一些地址。电话呢是85013710，85013710。好的，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半年多的这关于这个调控政策哈、啊。调控政策呢、相对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关键词吧。 对，像现在其实大家对调控来说应该比较感受比较那个深的，就密集严厉是吧、就是说你想在经常你就在刷手机的时候刷新闻就能看到，就是会说在调控方面这一年半以来北京就出台调控政策30多次，什么全国最严厉的城市，就是这种，就是说北京这种在这种严密的这种又比较严厉的一个调控的政策下的话，这种大的基调我觉得就是北京的房子还真的是现在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的阶段，它可不会短时间内我觉得它可能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了。 那你觉得这个下半年还会有新的一些政策出来吗？ 这种也不好预测吧，这政府的事儿。然后我是觉得可能即使这样，反正就我觉得下半年房价它可能还是一个维稳的一个态势。 好的。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大家提的最多的还有像什么购物产权房啊、先进房啊、保障房啊等这些哈，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 像这种其实现在确实像这种保障房这种这、现在真的是挺火的。它的关键词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就是也还是两个吧，给大家两个，就是量大价低。给大家以数据吧，还是就是18年的话北京政策性住宅这种住房建设项目它一共有125个，其中的话公租房有1.4万套，棚改安置房有11.7万套，共有产权房是3.9万套，就这数量还是很庞大的。当然这个预保障房还有共有产权房就共同推进的就是到现在还比较火的一个先进房，像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的，就是6月份是先进房一个上市的一个就是集中的一个比较密集的区域嘛，大家都预计就是在下半年会有2万套的一个先进房就是推向市场。像目前来说已经上市的这种先进的楼盘啊，在除了像密云平谷的这种远郊区，其实还有好多像在大兴啊、亦庄、丰台甚至是海淀、东城都有。所以说先进房之所以火，它就是一个是它不仅仅是位于郊区，它的位置还会比较不错，当然它的价格普遍也会低于周边的这种二手房的一个价格。虽然说它有一定的比如说限制了5年的一个限售这样的一个限制，但是对于很多买房的人来说，尤其是刚需买房，先进房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它的竞争力还是就是挺强大的。就是你看就是反正这是一些上半年的一些几个关键词，就像刚刚和主持人也聊到，我觉得在这种政策啊、调控啊这种，就是反正这种双重的这种作用下，下半年的房价还真是，或者说楼市，它基本上是一个维稳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吧。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通州哈，因为通州呢，在今年可能还是会继续加大力度哈，这个无论是从这个限购方面，还是说在整个这个建设方面，其实还都是会越来越不错的。 对，其实你看现在虽然北京整个楼市就是被限制的虽然有点低迷哈，但是通州还算是就是一个比较亮点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副中心的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规划在嘛。你看现在在副中心的这个就是这种建设的一个推进下，现在北京新政府它已经是封顶了，下半年可能就陆续要开始搬迁了。在这种就是你看尤其是像这种，所以说在这种大的前提下的话，像从年初到现在就是等于是虽然说北京的房价比较稳定，但是其实通州的房价其实是有一点点上涨的。就比如说像业主他普遍报价的话就是普遍上调了有10%到15%，像那个租金的话就租金可能我身边的人 感受会比较深嘛，然后也在普遍上涨，上涨得有20%。嗯，而且就是也其实在这儿也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也是注意的一个地方，到今年八月份的话，通州这种双限购的政策就满3年了，所以说可就在满这个限购满了之后，就会有一批满足资质的这种购房客户他就入市了，所以这个可能会对下半年通州的楼市我觉得也会带来一定的变数。 我们这边有朋友子玉问啊，说这个限净房的申请条件，限净房其实没有什么吧？ 对，它限净房它其实是对开发商的一个限制，它其实是给开发商在他拿地的时候限制了他的地价，让他来进这个房价，就是它其实更多的是对开发商的一个限制。 其实限净房大家可以理解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商品房嘛，只不过它是等于说在卖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需要有一个这个5年之后才能卖这样一个规定，但是其他的和真真正正就是普通的商品房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刚才说了是给开发商定了一个价格，说不允许你超过多少钱来卖什么的，但是它其实还是商品房。 对，其实限净房更多的是对开发商的一个，因为这样他可能会他给他限制了你卖最多不能超过多少钱。 对， 这样其实对购房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对，只不过就在这个你买了这样的房子限净房之后呢，可能就5年之内是不能够去 上交易的。对，有一个5年的一个限售的这样。 对，除了这个之外啊，就您买是没有什么，你只要达到北京的一些限购的这样一个条件就可以了。 对， 满足普通的就最基本的北京限购条件就可以了，比如说你一个夫妻家庭只有2套啊，是吧？ 对，就是这种普遍的。 对，普遍的这种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申请条件，它不能算是这种，就是比如像那种保障房，它不是这个概念。 对，它和保障房其实相当于一个平行的一个政策， 对，就是商品房嘛，其实就是商品房，就理解成商品房就可以了。对，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哈。所以大家都是可以买的，只不过呢，因为毕竟它价格低嘛，是吧？相对来价格低，然后选的人多，可能就得需要摇号啊，所以就是能不能买得上这个不好说，但是呢大家都可以去申请。 好， 大家呢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1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马上就要到这个装修的旺季了啊，所以大家这会儿呢可能也需要开始行动了，然后需要我们的专家给您去看一下的，就大家就提交打电话，因为人也比较多嘛，可能得按照这个先后顺序来排，所以呢大家可以尽早去报名啊，85013710851310，或者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安居好声音来留言，把您的电话姓名还有房子的地址发送过来。好的，那我们这边再来说说环京啊，这个毕竟这个环京的区域大家关注度还是很高的，之前我们还聊过第二居所，就是稍微近一点的这种第二居所的问题，也说到了这个环京，咱们也再来说一下吧，这半年包括下半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其实我看你看环京的话，等于现在其实最热的区域还是北三线嘛，也还是就是因为通州，像因为通州一直随着通州的这楼市的一个崛起，再加上就是政府也在说，就是说北三线要和副中心一起发展的这么一个思路，所以说就是说这像北三线它确实是比较是热点，但是其实我觉得可以确定一点的就是因为它现在等于是在副中心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我觉得在这个关键时期北三线的调控它其实肯定是会很严格的，尤其是像房价，它如果比如说现在因为已经限制了一段时间了，它如果是房价一旦失控，我觉得会影响这个就是副中心的这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北三线的一个限购短期内不太可能，不就是它北三线的限购短时间内不会开放，我觉得。但是从长远上来看，因为它有一个副中心和北三线一体发展的这么一个思路，所以说从长远上看，北三线肯定它是具备一定的发展空间的。所以就这种情况下，短期内又不会放开，长远又有空间，所以说现在因为有很多人在北三线有投资或者有买房，现在会比较焦急，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等一等啊。因为你看现在北京新政府它是位于通州的 最东边的一个鹿城镇，这样它向东是潮白河，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扩张的一个腹地的，也就而北三县呢，它其实是有一些发展不可或缺的土地和资源，就是说这个一体化它肯定是非常有利的。嗯，但是就是对于北京来说，它需要的是北三县的土地和资源，但它其实又不想要北三县的一些比如说拥挤啊，这人口啊混乱的一些城市建设，它肯定更不希望北三县的房价就是说就是一飞冲天这样子。所以说就是说从北三县，就是北京或者说对北三县的态度一直都是有些暧昧又有些矛盾的，就是他只是在讲我们要一体化的发展，但是又不告诉你具体落实的一个政策。所以比如说我要在哪究竟怎么打通啊，哪里修路呀，哪里有规划，我觉得像这种他早晚会有的，但是他肯定要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来出。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着急哈、 对对、 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只要是还是根据大家自身的需求去买房，比如说我在哪上班是吧，这个才是主要最重要的、我们是要有这个住的这种需求嘛，对吧、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下半段我们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北京这个房产的一些情况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也可以通过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一会儿马上回来。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

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如果正好是八月底啊九月份要装修的朋友，现在就要开始行动起来了。因为前期呢这个设计啊等等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要打出点富裕来。我们在上周末的时候呢组织了一次大家的这个讲座啊，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很多朋友都带着各自的问题来了，而且呢也确确实实能得到我们专家的这个一对一的这种解答。所以以后呢我们还会经常去举办这样的一些装修的大讲堂的一个公益活动，希望大家能从知识方面哈，各方面就是能够了解装修是怎么一回事啊，以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装修需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来进行报名。我们下半段呢是这样，因为前面呢会有一些朋友来问问题哈，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呢先给大家解决一下。解决完了之后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快讯啊。这边子玉呢刚才一直问这个关于新建房的申请条件，告诉他了啊，是等于说其实和商品房没有什么太多区别哈，申请就好了。另外他想问一下现在丰台啊那边的价格怎么样，而且在哪里可以去申请这种新建房。 就丰台的价格，他现在就是说像丰台他整体的一个新房的价格就是便宜的有5万6万的，然后也有10万的，就贵的也有10万的，所以说还是要看你想看哪个具体的项目。然后现进房的话，因为它确实它属于商品房的一种，它也没有说你要到哪个地方去申请，就是说如果你看上哪个项目了，你就关注这个项目的信息就可以了。 然后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随时去关注一下住建委的网站哈，住建委网站上其实关于各种房产的信息其实还是比较全的。 对对，可以去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丰台啊那边的现在价格其实大概都得在6万左右吧。 对。 然后呢这个因为毕竟新房嘛，二手房可能还能找到稍微便宜一点的啊。好的。另外我们这边有朋友来问到张家口，因为刚才咱不也一直说到 环 境。对。然后张小平想问一下，在张家口买房子现在限购不限购啊？ 要看张家口具体的是哪。张家口它是有一部分区域是限购的，有一部分地方它是没有限购的。比如说它张家口市区，它就像桥东桥西这种它是有限购的。就比如说是大致上说一下，因为还挺多的。比如说它是已经有一套住房的本市的户口，它就是限购，就只能买就限购一套了。然后像有两套的本市的户口，或者说有一套非本市户口的，他就只能是不能在中心区买房了。然后像张家口新购的，就是新买的这种住房，要3年以后才能交易。像现在张家口比较热的区域，就比如说崇礼区啊、怀来区这些区域，它都有单独的限购。就比如说什么首付不低于30%啦，首付不低于60%等等，就是它的这些具体的限购政策还挺多的，都要是看你，就是你可以去网上查一下，你看你具体想买哪个区域，因为它并不是全市限购，它分的会比较细。 另外呢，这个我觉得就是一般情况下哈，在比如像刚才说到有高铁那个地方，其实还是限购的哈。但是一般好像就是不是河北那边的人呢，应该是可以买一套房， 对吧？ 一套房啊。另外呢，我们在群里啊，这个有问朋友道成说，新建房都要比周边的二手房都低吗？ 大部分是这样的，因为新建房它给开发商限制了一个它最高的一个售价，就是大部分来说。说先进房的价格它是我不能说肯定啊，但是他说就是大部分他都是要比周围的二手房的价格还要低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先进房的一大优势。 对，而且呢，主要其实我觉得您不应该跟二手房比，你还是要跟周边的新房。 对， 这个这么来比它的这种价格，因为二手房呢，毕竟人家是现房，而且还有一个可能，因为毕竟它年头长了嘛，对吧？所以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可比性。但是呢，就您可以做参考啊，什么都不是。是绝对的，对吧？好的，那刚才呢也是回答了一下大家上半段的问题哈。那下半段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疑问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继续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啊，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好的，那我们下面还是看了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一旦满足各区园区的人才标准，就可以获得专配政策房啊、租房补贴等政策支持。昨天呢，市住建委等部门也是正式发布关于优化住房支持政策服务保障人才发展的意见。市住建委的相关负责人呢就表示说，人才的住房政策呢主要要结合三城一区以及其他国家或本市重点功能区的一个建设，服务保障在京就业的创业人才。 嗯，对，其实你看，就从这些更多的政策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政府或者国家他在想方设法的解决，就是说大家住房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两限房啊，这不是什么，就是共有产权房啊、先进房，到现在的这种租房的一个补贴啊，我觉得这种就以后觉得这种我觉得相关的政策，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对，反正因为毕竟现在这个租房啊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块儿嘛。 嗯， 无论是说比如说这个租购并举啊，还是说现在所说的这种配的这种政策房啊，大家都是比较关注，因为是民生的一个问题嘛。 对 吧？所以我觉得政府也是会越来越人性化的去给大家去考虑问题。 对、 好的，我们来关注第二条信息啊。这个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呢，北京市坚持大力发展公租房的方向的是不动摇的，进一步加大公租房的保障力度。截至到六月底，全市呢已经启动公租房的分配，含市场租房补贴是 1.26 万套，其中实物的房源呢大约是1万套，新增市场租房补贴呢发放是2600户，完成全年政府实事任务分配公租房 1.5 万套的 84%。 对啊，你看这就是已经就是说上面可能还是一个政策，下面就已经开始落实到就是实处了。就是这样的话，你看这种公租房，确实我觉得是一个能解决很大一部分人租房的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可以去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还买不了房，或者说我住房上面有困难，我就可以去做这种公租房，我觉得真的这就是现在的政策还真是挺好的。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这边有朋友问到西局的这个先进房报开盘价格，一会儿呢也可以给他查一下啊。我来看第三条信息，说今年的夏季呢，身边繁茂的绿林啊、绿地呢也是多了，老百姓呢也是这种比较有直观的这种感受吧。除了随处可见的口袋公园，一些颇具规模的绿地呢，也是惊现了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足有五个足径标准场那么大的一个森林公园就位于繁华喧闹的这种菜市口地铁站旁边，哈哈，所以啊，就我觉得在闹市当中挤出一些公园还真的挺必要的。 对，现在我觉得你看很多就是项目也好或者开发商也好，他都会主打这种就是说居住舒适度，我觉得像这种的话有，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像城区里面的老旧小区来说，居住条件就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现在的话如果政府给你开了一些绿地的话，最起码你晚上吃完饭你有个遛弯的地儿，对，还挺好。 对，而且呢这个确实在喧闹的城市当中呢，尤其是这个二三环啊市中心这块，很多人觉得说旁边的这个公园有要如果能有一个大一点的是吧，就不是那种小公园，大一点的，那以后可能我都不用上这个郊区那边去了。 对 对吧，所以这节省了大大的时间。好，我们来看第四条信息啊。自去年317新政出台之后呢，降温的北京二手房市场那在今年的上半年呈现出了一个触底回升的趋势，从年初的低位企稳到三月的逐步回升，再到五月的成交量的高峰，目前市场又重新趋向了一个平稳啊，这个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对，这其实就是刚才像我们刚就是开始说的那些就差不多，因为现在的话二手房它会位置相对来说会比新房来说它要好一些，你像新房的话它基本上都在五环六环，这样你对于很多想比如说买房的人来说，他可能会觉得太远了，而且像很多像我身边吧，就能说我身边的人，很多人他买房可能是更多是为了学区，就是小孩上学或者老人就医方便，说这样的话就让二手房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在这种新房就是说市场现在等于不景气的情况下，二手房反而就是慢慢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像一些这种比较怎么说呢，就大家老期盼说能不能一直老想往下走，毕竟它需求在那里了，是吧？ 对对， 所以我觉得只要是它市场比较的平稳，在平稳当中略有这种上升，或者有些地方比如有的不好的一些户型它可能会有一些下降，基本上是一个这样一个上下浮动，但是不会很大。 对对，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过北京的房价能下降，它的需求在这摆着呢。 对对对，是的啊。好，来看看天津啊。从天津市国土房管局获悉的说，天津市的国土房管局呢目前印发了一个关于加强企业自持租赁住房管理的通知，分别呢从这个自持租赁住房的建设要求、权属登记、自持管理还有资产处理等方面呢做出了规定，为了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呢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依据。最近天津也是频频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好利好的政策。 对对，我前两天还看，就是说天津不是那个落户的那个，然后那个政策一出，天津那边的就是这些像链家呀或者什么交易中心都人快挤爆了。 嗯，没错。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产在线。 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了说我们今天快讯当中的一些消息哈，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听众群里呢也有朋友这个问哈，说上周末去看了这个河北这个赤赤城是在哪？ 赤城 对，那边的海头山谷，说对这个盘有所了解吗？就是可能有些地方的这个盘啊，就是确确实太多了啊，说不上来这个完全都了解，但是可以了解一下，说一下周边的一些情况哈。 对这个盘，我就是这个什么海坨山谷，确实这个盘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对赤城、对海坨倒是大海坨倒是很了解，可以介绍一下大体的环境。因为海坨山啊，它现在等于是赤城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旅游景点，就很多人会去那里避暑。就如果我，因为我只是个人观点啊，我不知道你买这房是自住呢还是要想投资。如果是投资的话，我觉得旅游资源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如果自住的话，夏天避暑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那块的话它就是一个旅游资源会比较好。据我知道的是大海坨那边它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项目，它是有一个旅游度假的一个像度假小镇的那么一个项目，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因为它那里面装修的还挺好的，就是布置设计的就挺国际范儿的，而且它那边有的时候还会举行这种就是音乐节，就是可能随着这种什么冬奥会啊什么的这种项目，反正现在是去旅游的人会越来越多吧。我确实不知道他这个项目他到底是想了解什么，就如果是你如果想用来投资或者自住的话，还可以去看看。 当然因为现在我们不讲究投资哈，因为现在大家都说要以住为 住， 因为其实大家反过来想，我们现在是要求住不是用来炒的嘛。很多房子你只有具备了这种住的这种功能，它才能够慢慢的，比如说它的无论是从它的升值空间也好，还是从它比如人气也好，周边配套也好，才会越来越好。你连住的最基本的需求都达不到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想它这个地方这个空间能越来越多呢？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其实还是要以先去考我这个地方我会不会来这儿住， 对 吧？ 对， 先要这么去想去买这样的一个房子。 说起这个，我其实倒是说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就是说买房 房的人，就是自己住的，他是因为夏天北京太热了，就是那边买房的可能很多群体都是北京人，就是说他是说夏天我可能就会去短暂的去那边住一住避避暑，就很多，所以说那边很多人是夏天就去了，就去暑假或者说一两个月就去住一住，然后回头就回来了。如果你这房子是这么干的话，我觉得可行。 对，因为毕竟现在那边还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那边挺凉快的。 就除了凉快什么都没有是吧。 那边有个风景度假区。 对，是吧，这个就是度假区嘛，哪儿都其实都有嘛。 对。 所以你看主要是它的这种优势能在哪儿，对吧。嗯。好的，大家有问题继续问吧，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啊，85013710 85013710。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北三县哈，然后呢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这个燕郊啊或者大厂什么的哈。比如说像18年的上半年，环京有11个区，大厂好像说它的成交面积是排居首的，燕郊的成交均价是最高的，是吗？ 对，就是说现在以前啊，在几年以前，大厂感觉是被燕郊鄙视的，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觉得就是有个鄙视链嘛，就是在燕郊买房的可能会去鄙视大厂的，但是近两年随着就是燕郊它现在就开始，比如说像市政就什么配套跟不上嘛，它的一些问题的暴露的话，导致大厂反而慢慢受重视起来了。所以你看就是在上半年在环京的11个区里面啊，大厂、固安、武清它的成交面积是排在前三的。比如说大厂和固安它成交是超过了30万平。然后呢，当然就是说目前来说这些区它其实在价格上它还是没有办法和燕郊比的，燕郊的成交均价最高是20400多，它20400多，然后像但是大厂和香河、五星它的均价也都超15000了，在这个就是成交金额，整体的成交金额上也是大厂是最高的，达到了56亿，然后其次就是说是固安、五星，然后分别是47亿、37亿，燕郊可能也是限购会比较严吧，它现在它反而成交整体的金额上是没有上来的。 好的，我们再穿插着问一问题啊，子玉刚才问到说西局的现金房这个大概开盘的价格是在多少？ 西局现金房它现在就是也是根据跟这种就是国土局的这种官网的一个资料显示吧，就是西局的它这块的现金房被要求是说均价是不超过77800的，然后是它的最高售价单价是不能超过81690的，现在就是规定是这么一个价格。 好的，继续大家通过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啊，刚才说到这个燕郊呢，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因为毕竟离北京很近嘛，对吧？而再加上可能地铁通了以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对对， 我倒是觉得之前不是有朋友说现在有这个燕郊的房子要不要出手什么的，如果位置还不错的话，我还是建议他能再拿一拿啊，还是要不着急用钱的话。 对，其实燕郊还是有发展空间的。 对，因为它毕竟的这个区域位置在这里。 对对， 好，我们刚才聊过了像燕郊，然后之前再早啊，上半段还聊过了通州，是吧？那其实呢，这个整个这个区域啊，通州整个这个区域的房价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很高吗？因为之前看过二手房的房价，其实还好，有的可能在50000左右，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通州的整体房价， 对， 通州的整体房价我其实是可以分板块来看的，我觉得因为它通州它毕竟板块不一样，它不一样。 对 你像比如说以它这个通州现在比较火的一个核心区来看，它这个核心区主要只是指现在比较火的运河板块，运河核心区板块，还有这种商务板块这种的区域的话，它如果是住宅的话，它是以改善为主，大户型基本上都在3居以上嘛，所以说它的定位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100万以上的这种高端改善的一种产品。然后这个区域它还有一些公寓类的，它也都价格都是在1000到1500万这样，就是整个运河核心区它可能是一个高端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区域， 运河嘛，对吧？ 对， 只要临着运河边上，基本都会贵一点。 对，然后你像比如说 像宋庄这个区域的话，它可能就比较偏，而且它的就是说它的这种产品也分高端，就是高档的还有普通的，像高档它就有3000万的这种豪宅也有，然后400万的刚需也有，就是它板块不一样。然后你像这个台湖板块的话，台湖就是它在之前在通州这个副中心定位之前，就台湖这个驻地的供应力其实是比较大的嘛，所以说它现在也目前来说它也在主打这种改善性的一个需求吧，它的基本上价格也都在1000到2000万这样的左右，然后房子大锅都是一些别墅啊大平层这种的。然后你像还有一个板块可能会比较适合刚需，就是余家坞和永乐，因为它会比较远，距离通州确实是比较远，位置也会比较偏，然后它主推的户型大概都是2居3居，这样总价是在200到300之间的这种刚需户型，所以说就是说看大家的需求可以去不同的不同板块去买。 有听众问说来源的这个房价怎么样，来源在哪？ 来源在哪？来源， 我的地理比较差， 问住了。 对，有时候我觉得有的突然一下想不起来这个地方在哪， 问傻了。 对，一会儿我们也是给大家查一下，或者是我们通过微信的方式再告诉您哈。好，我们下面再来看目前通州的这个房源量怎么样？还是有朋友来问 啊，通州的这个房源量，我们就来怎么说呢？像通州的话。他怎么说，他其实现在就是说因为确实这么说你要看新房还是二手房，他的新房的话确实是就没有什么，比如说因为现在你就拿别的来说，你看现在近几年吧，通州他的商品房就是别的区域他有先进的房，你看通州一块都没有。所以 相对来说可能目前通州大家买二手房会多一些。 对，通州新房确实 比较少。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再见。 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